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千禧年代啦，先讲讲靶场消息先吓。由而家去到由上昼八点啦，去到晚上九点啦，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咧有射击练习噶。日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个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朝首先讲讲咧申诉专员公署嘅一啲调查结果先，寻日啲公布噶啦，其中就关到食环署嗰方面嘅，话食环署咧就而家有时外判嗰啲清洁商啦，负责清洗街道噶，咁但系咧申诉专员就话咧嗰啲食环署嘅监管机制咧似乎阻吓力唔够，哪怕有啲所谓扣分制或者失责通知书啊，咁但系都觉得阻吓力唔够噶，嗰度表现评分咧有啲嘅外判商啦，曾经攞过表现系攞零分嘅，咁但系咧最终又可以继续攞到标。输咁佢觉得呢样嘢啊，对于外判商嘅监管不足，咁我谂可能有啲市民啦，都会喺街上都会见到有呢啲食环署外判嘅清洁商噶。你见到佢哋表现系点咧？嗰啲监管啊做成点咧？你觉得打嚟倾下，1872311。另外一个嘅调查咧，就讲到有关公屋嘅一啲设施啊，因为而家房委会辖下嘅屋邨咧，大概有5000个嘅遊樂同埋健體嘅設施啊，咁但係有啲就成日話壞咗之後咧，都放咗起耐咧，好耐咧都未有人整翻啊，咁咧就會對啲居民咧帶嚟影響。有啲例子就嚴得犀利啲，有啲就超過半年都仲未整好噶。嗱，當中邊啲嚴重咧？通常就話咧係嗰啲已經出售嘅公屋嗰啲咧就嚴重啲嘅。咁就話咧有啲嘅個案咧就係話由發現嗰樣嘢壞咗去到完成咧整翻好咧要成8个多月。咁點解咁耐咧？其中原因咧就話因為你啲拆售咗屋邨。就话原来正系要嗌大家决定啊，系咪要整咧？都已经用咗4个月嘅时间啦，4个半月嘅时间啦。咁所以可能呢个又一个拖住嘅位置。但系其他承建商做嘅时间又点样咧？咁样咁今次见到咧，呢个申诉专员公署都有着墨噶。咁你点睇咧？见到即系房署辖下嗰啲嘅设施，你觉得系咪即系有时都见到放咗喺度坏咗好耐，都仲未整翻好咧？你有啲咩观察咧？1872311，1872311，打你一齐倾下。请嘉宾倾下先，请嚟有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一齐倾下噶。早晨，招国伟。 系早晨。 系啦，头先讲到申诉专员公署特别讲到公屋嗰啲设施话坏咗好耐都未整翻啦，你见系咪咁啊？ 我哋都见过一次，譬如话喺过去，譬如喺一啲譬如富昌村啊，我哋都目测过一啲嘅即系儿童游戏嘅设施咧，都围封咗几个月嘅时间啦，咁都令到啲即系屋村嘅小朋友去玩呢啲设施嘅情况咧都。即係冇得玩啊！即係望住咁，同埋個報告裏面都提過，譬如話有一啲嘅可能承辦商咧叫做嚇，咁佢都係要係一個獨家代理啦。咁佢維修可能一啲零件嘅，即係去維修換零件嘅時候，可能都有一啲情況要去揾翻一啲即係供應商咧去攞翻啲貨，佢時間都可能都需時嘅。 咁所以整體呢份報告係咪大體上去觀察，你都覺得都同你哋自己嘅觀察吻合噶都？ 其实都系嘅，我谂呢一个话题都唔系一个新鲜事咧，系过去都有不断都好多嘅可能系屋邨管理嗰啲嘅委员会啦，或者系街坊都成日都讲话喂坏咗，就可能围封咗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啊，先要去处理。咁同埋特别留意今次个报告里边都提过话一啲即系个承办商咧，系目前喺个名册上面得7间到嘅啫。咁建议系咪都会系可以？即係多引入多啲嘅承辦商咧，咁樣其實過去我哋都有同處方喺即係舊年年底都見過面嘅，都有聽過相類似話啲即係遊樂設施壞咗比較長時間去即係去維修啦咁樣。咁如果你揾入有多啲啲嘅承辦商嘅話咧，咁對於可能喺即係提供呢啲設施上面嘅彈性啊，以至乎咪喺嗰個服務上面可以有啲競爭咧咁樣，呢個都喺報告裏邊咁啊，今次都有提咗呢個咁嘅建議。 因為睇翻就係2020年九月嘅數啦，名冊上7個代理商，咁但係而家香港講緊屋邨嗰啲設施啊，有成5000個設施啊，咁但係呢啲係你覺得點解得7個代理商咧？係市面上唔夠咁多嚟爭啊，定係其實係個機制上佢設計就呢度劃線到7個就夠啦？呢啲班先入名單啦，你所知係點啊？應該？ 名單上面嗰啲嘅條款咧，即係都有一啲嘅，即係報告裏面都提過，譬如話，即係一定要係某一個供應商嘅獨家代理啦，或者過去服務經驗都有可能係5年嘅一啲經驗啦。咁當然我又見唔到話，即係你有資料睇到，譬如康文署啦， 以至乎一啲私人屋苑咧，其實都係依啲康樂設施嘅。 嗯， 咁、啊、會唔會個供應商上邊即係個種類可以引入多啲咧？我相信都可以，即係有啲資料提供下，可以都參考下，會房委會或者房署係咪都可以擴闊多啲啲承辦商咧咁樣。另外都見得到咧，其實有啲批評咧，叫做話啲設施好單一嘅。即可能就有淨係一啲所謂千秋啦，或者係一啲上滑梯啦等等。其實都自己都係去過一啲，譬如私人屋苑一啲即係遊樂設施咧，其實都種類都好多嘅。 嗯， 其實係咪都可以即係除咗你話提供呢啲基本設施之餘咧，即係係咪都可以有多啲吸引力俾到啲即係屋邨嘅一啲，譬如小朋友好或者一啲嘅長者去使用咧，就冇或者即係大家都依啲嘅設施咧，咁都可以。選擇多一啲啦，咁樣。 嗯，因為嗱，我見即係房委會就話咧，署方一向都本住實而不華、符合國際安全標準嘅原則嚟到設計兒童遊樂場嘅。咁佢話一句實而不華，就會唔會就等於就比較單一啲啊？最基本嗰啲服務咧，提供到。 嗱，其實都參考翻，譬如房協咧，都有做過一啲嘅設計比賽。 嗯。 對於遊樂設施啲設計比賽，咁其實報告裏邊都有提過相關一啲建議。一來用家嘅意見都好重要啦，譬如房署委、房委會係咪都可以再做一啲可能問卷式嚇，問一下一啲使用者嘅意見之餘咧，係咪都可以多啲觀眾參與一啲設施嘅設計咧？因為始終用家佢哋係梗係想嗰個設施係幫自己適合到自己用嘅。咁呢個我諗喺嗰個方向上面都係多一啲，譬如公眾嘅一啲參與啊，或者設計上面。俾啲意念上面可能多啲嘅選擇咧，咁都係冇壞，因為本身呢啲設施唔係即係淨係擺喺度冇人用噶嘛，咁希望都係用得比較好一啲，同埋即係幫到啲居民嗰個即係日常嘅使用情況。 嗯嗯，所以一方面就希望設計能夠多元化啲啦，另一方面頭先係提到啦，就嗰、那個相關嘅承辦商而家就或者代理商啦，有七間嘅，咁希望就能夠擴闊啲啦。嗱，但係另外翻翻今次嘅報告最關鍵就成日話啲嘢放低咗喺度，即係壞咗咧，等好耐先整好啦。但佢其中一個原因咧，就話因為而家處方咧冇規定發現咗設施損壞之後咧，就要喺個特定嘅時間內咧發出一個檢查要求。咁其實呢樣嘢係咪加翻呢樣嘢就做到噶啦？你覺得即係？ 其實佢都有個建議話係一啲時限性啦，或者係某一啲工程。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可以去做嘅，因為有啲嘅所謂承諾指標咁。我諗房署亦都好多一啲工程上面或者係啲供應上面嗰啲指標都有做到。咁變咗令到呢一個都係個客觀嘅監察啊！即係如果真係過嗰個時間，即係等於你做唔到呢個承諾咁樣。咁呢個都係需要去即係執行翻嘅情況。咁大體上報告裏邊個指出一啲嘅情況，我諗即係署方都講咗話都大體上都會接受嘅咁樣，可能喺呢日嘅電腦系統上面去更新啊，或者係做翻一啲程序上嘅更新咧，喺下一步嘅會做翻。 嗯，其實而家算唔算有指標都搞唔清，因為其中有一點咧，佢就講到話，舊年有494宗由房署發出同完成嘅維修工程啦，38宗簡單工程就理論上要28日完成嘅，咁但係就當中咧有21宗咧就係遲咗啊，咁所以佔整體50.5%嘅。咁其實咪某程度都有一啲期限喺度噶。咁佢其實有期限定冇期限嘅，你知唔知？ 佢最初應該係佢成個過程裏邊，譬如頭喺個前線同事去見到對設施壞咗， 嗯， 咁佢係要去通知翻可能個承辦商即係去檢查一個時間，佢每一個即係規定係幾多嘅， 嗯嗯， 以至防嗰個承辦商再翻去通知翻房署話啊，佢有啲嘅觀察到係要去整啦。咁再出翻個通知單俾嗰個工程承辦商咧，呢一個又都冇時限嘅。 嗯， 咁呢兩者就喺公署個報告裏面都提咗，係咪應該設翻一個合理嘅時段？咁係幾多咁未見得到，即係署方去做一個即係公佈啦咁樣。但係如果時間上如果短啲嘅話咧，咁令到之後嘅工程上面都可以拉翻緊一啲時間咧，就唔使話嗰個設施需要話甚至半年啊8個月嘅時間先至可以做得翻嘅話，咁其實需時太長啦，即係令到啲街坊或者係啲市民市民話：咦，點解我用到咩原因？有冇講到係點解會用到咁耐咧？咁樣。 嗯嗯嗯。另外咧，就夠唔夠罰則咧？有冇啲我見有啲話要，即係如果同佢講落嘅時間遲咗嘅話，就而家唔見有按日數嚟扣分嘅。呢啲會唔會都有效嘅招數咧？ 其實都會係有，不過咧，頭先都講到承辦商個數目太少。 嗯。 如果反過來，我哋見得到一啲承辦商嗰個質素係未如理想嘅話，或者除咗個名冊之後咧。反過來就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就是我哋越嚟越少個承辦商，即係等於可能係做一段時間，譬如鉛水事件都好啦，一啲承辦商我哋罰咗佢之後咧，其實變相罰翻房委會， 咁所以除咗話即係依啲嘅程序上面可能有翻啲合理時間啊、罰則之外咧，其實真係要進一步去諗一諗，去擴寬翻一啲承辦商嗰個名冊咧，變咗可能佢選擇上面都可以多啲，就算佢罰起上嚟都唔使話罰完之後，發覺到時係想揾一啲承辦商去供應嘅話，都可能有困難。 另一個我見提到咧，就話而家嫌得耐啲嗰啲咧，有啲就係關乎一啲出售嘅公屋啊。咁因為咧就話有時件嘢壞咗啦，究竟決定做唔做咧，就唔係自己話事嘅，都要問翻啲業主啊。咁淨係問係咪整都用咗四個半月時間啊？咁呢個係咩問題？會唔會都係即係可能房署控制以外嘅事啦？還是喺嗰個尋求共識機制度又可以諗下點樣快啲咧？ 因為都有即係拆售咗啲商業設施俾領展。咁其實領展都係屋邨裏面一個相對係比較大嘅持份者，所以你話一啲公共設施上面，因為佢都有個份額喺度，所以喺即係要維修或者係一啲可能改動嘅時候咧，都要徵詢，呢個都係客觀嘅現實。但係亦都見到報告裏面提過，房署都主動同領展傾咗嚇，係咪都可以有一個機制啦，叫做係即係可以喺短時間裏面，或者一個合理時間上面咧，可以做到一啲嘅共識咧。咁呢個都要睇下待日後，譬如佢哋有個機制上面係咪好多運作可以有效咧？咁樣呢都係令到啲街坊真係可以多啲，即係可以享用啲設施咧。咁大家亦都未必話係太大嘅爭議嘅呢方面。 頭先你都講過啦，這個都係一個老問題啦。我見公屋聯會其實之前都同房屋處處長都會面過，咁其實講落有冇咩進展嘅咧？ 其實我哋喺舊年年底咧，就即係啱咁啱係阿處長就新任上任啦，咁我都希望同人傾一啲房屋議題，亦都傾過關於一啲首先頭先講嘅一啲設施啦，又話設施，咁當中亦都有關注到頭先所講嘅承辦商嘅問題，因為確實個名冊上面亦都唔算話太多，咁所選擇嘅可能種類啦都有個難度，因為你唔能夠話太多可以選擇得到，所以話我都好同意，即係如果再審視一下，係咪可以引入多啲唔同種類嘅設施，因為我頭先講到係，譬如私人又好，或者康文署核下嘅設施咧，其實種類都唔少嘅。咁點解房委會喺房署核下嘅設施，如果真係好單一嘅話咧，呢一方面我諗都要去即係檢視一下，係咪淨係咁簡單地淨係提供一啲咁基礎咧？可唔可以諗下屋邨係咪有啲特色都可以去諗一諗咧？ OK， 好，咁多谢阿招国伟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讲翻你嘅睇法啦。招国伟咧就嚟自公屋联会嘅总干事啊。咁头先就讲到有关申诉专员公署嘅呢个嘅调查报告啦，大家打嚟回应一下嘅1872311118723111。房署下嗰啲嘅康乐设施成日坏咗好耐都未整翻好，有啲就等咗数以月计嘅，咁啊等有啲话八个月时间添。咁你有冇见到呢个情况咧？我打嚟讲下嘅18723111 18723111。另外招国伟头先都提啦，就系有关呢啲嘅游乐设施或者俾小朋友玩嘅设施嘅设计方面啊，其他地方一啲私人地方好似多姿多彩啲，而家见到房署呢相对地又单一啲，系咪可以设计方面都能够更加贴近到市民嘅需要咧？朱国伟举个例子就话房协都有搞啲嘅设计比赛啊，吸纳多啲民意啊，咁你觉得呢度做成点咧？可唔可以都一齐做得好玩啲咧？啲游乐设施18723111可以带你一齐倾下噶。另外咧，其实房委会发言人咧就话大致都接受咧公署嘅建议，而家都检视紧而家嘅工作流程同埋指引，务求要缩短日后嘅维修时间。发言人又强调啦，房署嘅合约经理咧会继续监察承办商嘅表现，署方都积极研究改善而家嘅监察系统，包括喺电脑系统记录设施损毁同埋发出检查单时间嘅。咁呢个就系房委会方面嘅回应。18723111，继续听下听众同埋嘉宾嘅意见先。电话旁边请多位嘉宾倾下先。有荃湾区议员嚟自象石选区嘅赖文辉一齐倾下。早晨，赖文辉。 系早晨。 系啊，讲到公屋嗰啲设施有好多坏咗好耐都未整翻，你见系咪咁啊？ 系呢个情况经常都出现噶啦。 有冇啲例子举嚟听下咧？ 即系譬如有个游乐设施嗰个地毡甩色，需要更换。但系咧，佢拖咗成六七个月先至可以换到咯。 边啲地毡即系嗰啲防小朋友跌亲嗰啲胶垫？ 呢个地毡，系个地下胶垫。 喺边个？喺你个区嘅？ 系啦系啦，边条村就唔好讲啦。 咁咪甩色噶，但系 系啊，甩色即系惊危害到嗰啲使用人士嘅安全啦，嘅或者健康啦，咁需要更换嘅。咁佢围封咗。不斷催佢都話訂緊材料，結果拖咗成六七個月先更換嘅。 咁會唔會真係要訂材料訂咁耐咧？你知唔知嗰啲箭係咪好獨家，係要靠翻某一個嘅供應商先攞到啊？定點啊？有冇機會作為區員可以跟進到呢啲嘅？ 嗱，其實咧，經常都嗱，我哋經常都會追呢個房屋署，譬如你更換地氈啊，或者一啲遊樂設施損壞咧，都要不斷催好耐佢先要換到咯。佢經常都係話訂緊材料。 嗯， 佢嘅理由就系话要翻嗰个指定供应商嘅材料。 嗯， 咁佢需要订料啊，出单需时。 嗯，会唔会真系咁咧？但系就有时呢啲会唔会你掌唔掌握多少少？譬如你哋有冇机会区议员嘅层次问多少少？系咪当日设计落嘅时候已经好独家噶呢、這个设计，或者嗰种料系好独家噶？咁系咪可以往后谂下，搵啲冇咁独家嘅？咁第日唔使下下整都要等咁耐啊嘛？有冇机会跟呢啲嘅？ 但其實我都做過房屋署和管理公司的、 哦、 我覺得其實個審批報告很好已經講了個問題症結所在、 嗯、 就是在工程部入我的維修電腦系統之前呢還停留在人手階段的，所以你是沒有辦法去 check 回去監管它的時限咯。 嗯，我講多一點哪部分開始是人手，即由開始有市民報告壞開始是不是 啊、有市民報告或者前線同事、保安或者屋邨主任發現有設施損壞了、 嗯、 到通知 fitter 或者工程主任去檢查，到入電腦這一段時間呢還停留在落保或者手寫單的階段，所以就很不理想的，你沒辦法去用電腦監管咯、 嗯嗯嗯、 甚至工程人員他可能會拖延入電腦，因為一入電腦呢就起標了嘛、 嗯嗯、 電腦系統就會mon住個時限了嘛、 嗯、 所以他會延遲去檢查啦，甚至延遲入電腦啦，去逃避呢個監管咯。 嗯嗯嗯，呢個普唔普遍啊？你見即係拖得慢嗰啲，你係咪有呢方面工作經驗？頭先你提到啦， 係好普遍嘅。工作人員佢好似佢會拖開去檢查，佢理由係譬如排滿咗啊，啲會拖好耐先去檢查，佢未必即時去檢查啦。 佢、嗯、 就算檢查完，佢出於某啲理由啦，佢會拖延去入電腦咯。 嗯嗯嗯，咁但系一入咗机之后，就理论上系咪你见都相对地叫做有得跟翻啊啲进度？ 系啦，入电脑之后就比较好，因为你有个电脑系统 mon 住嗰个时序啊嘛。 嗯嗯，咁但系我想问下个前线点解有动机想拖咧？佢既然如果佢都见到咁就咁入机，咁又唔系佢嘅责任嚟嘅呢个？点解佢要延拖延咧？佢 因为你个维修承办商系外判噶嘛。 Okay. 在價低借得的情況下呢，他越做得少單他賺的錢就越多 咯。哦、oh, ,ok, 即是他是一個總數這樣就提供整個範圍的服務，這樣是不是你意思？ 是啦是啦是啦，即是整個合約的年期的服務。 嗯， 那他越做得少單他的成本就越低，他的開支就越低咯。 嗯嗯，但走不甩的，你壞了一些東西居民總是說玩不到，那總會來投訴的這些。 是啊，但是你接投诉是物业管理那边的嘛，即是屋邨主任或者保安， 嗯嗯， 即是房署的房屋事务主任或者是外判管理公司的物业主任去面对这个居民的嘛。 嗯嗯嗯， 工程部不需要面对居民的嘛。 嗯嗯嗯嗯。嗱，呢個就一方面啦。頭先你講制度上嗰度，咁見報告都有着墨啦，希望佢提出改善嘅啦。另外咧就話凝聚共識方面啊，有時就話啲拆售嘅屋邨咧就花啲時間咧，先至能夠凝聚到個共識，就話係唔係要去整某啲嘢嘅？呢個又點搞好咧？就 佢個諮詢程序要叫簡化咯，即係無論係即係你嗰個商場物業拆售咗俾領展或者其他轉售咗嘅商場業主啊，定係一啲租置屋邨，即係你需要諮詢 I.O.、 嗯、 諮詢業主方面咯，但係佢嗰個程序需要簡化咯。 嗯嗯，而家你有冇機會見過嗰啲程序其實係內程點㗎？佢要周圍即係問領展又好，或者問居民又好，係咪點搞佢哋？ 係啦，因為佢好多時領展都仲好啲，因為領展始終大機構， 嗯， 佢本身都有個 system mon 住， 嗯， 反而係啲領展再轉售咗嘅物業咧，就更加麻煩啦，因為啲細公司冇咁嘅系統化， 嗯， 好多時候就算你房屋署經理去揾佢咧，佢都唔會即時回覆咯。 嗯嗯嗯。另外咧就講到佢都話，即係房署即係報告建議啦，就房署有需要咧，為一啲嘅承建商啦、承辦商啦，要做一啲嘅評分啊等等嗰啲嘅嗰部分，你又見係點咧？即係下次再翻嚟啦，係咪俾佢做嗰度？你建議點啊？ 嗱。

申訴專員公署的調查就發現咧，話香港一些房署管理緊嘅啲措施咧，就係喺嗰啲遊樂場嗰啲設施咧，有時壞咗好耐都仲未整翻，咁就話誒呢度應該要做翻個合理時限嘅規管嘅。咁頭先都訪問過不同嘅嘉賓，咁大家點解打嚟講下？1872311，1872311，有冇見到話啲公屋屋邨之下嗰啲嘅設施壞咗好耐都未整翻咧？可以打嚟講下1872311。另外頭先同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傾嘅時候咧，都講到有關呢啲公園嘅遊樂設施設計問題，係咪可以多元化啲咧？佢提就話可以俾一啲市民參與設計比賽啊，咁希望可以就唔好咁單一嘅。林千年代節目除咗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直播之外咧，喺RTHK 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的 Facebook page 上面都有同步網上直播，我剛剛都看到網民說喂其實日本那邊的公共的遊樂設施都很好玩很多元化的，我們香港是不是可以又做得好玩一點呢？1872311可以帶你一起聊一下，聽下聽眾先，有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早晨啊，葉主持。 早晨你好。 我就講啊，大家好，我咧就響呢個觀塘啊翠屏北村啊， 係 咁樣咧我去探啲親戚咧，就睇到呢啲設施咧，就成我孫都成三歲啦，咁嗰個兒童個玩啊，石滑梯啊，同埋即係啱啱係酒樓高一級個位置咁啦，係小朋友休憩玩嘅嘢咧，嗰啲。交的軟件呢耐到呢成三年啦，兩三年㗎啦都冇人理嘅，又污糟，咁嗰啲膠呢就翹曬上天喎，咁樣呢都冇人理嘅，都唔明點解。咁後來呢即係聽到消息呢，就係話呢個屋邨呢原來係租者自其屋嘅，有啲人租有啲人買，咁呢就唔知係咪因為咁樣難以管理，但係你係房屋署都冇理由冇辦法去處理呀管理㗎嘛，係咪即係咁耐日子啲小朋友我都直情唔敢行埋去，又污糟驚隔撲到呀，嗰啲膠 我棘人呢個反而 氧化嘛，啲膠呀耐呀佢冇人換啦，咁就翹啦。咁另外呢我又講話講佢呢啲咁嘅設計呢，即係我另外呢又見到平石村呢成日都換嘅，即係唔襟用嘅。嗰啲膠有啲板啊，好似板條咁樣啦，唔知咧，佢又會翹上嚟，又撲到人啦，又要圍住咯，冇得用啊嗰個位置。另外籃球場咧，而家就最近而家整緊啦，起嗰啲膠咧又換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始終係唔襟用啊。隔離另外一個籃球場隔離一個位置咧，即係又係運動嘅咧，嗰啲膠咧。一年我見到佢起碼換咗即係年頭年尾都換啦。 一個物咗佢啊？ 係啊，跟住佢又變質啦，嗰個膠啊。佢翹上嚟啊嘛，咁啊撲到人咧又唔賣得去啦。呢啲係應該要注意同埋選擇嗰啲材料啊嚇，供應商啊點可以咁樣嘅咧？好似籃球場有幾條柱咧？揾啲乳膠啊，黑色咁樣包住，又係我都見到佢一年咧都換兩次，咁係冇理由嗰條柱會咁容易壞㗎，即係我唔明白咯，即係咁提出嚟咧， okay. 房署應該要注意管理一下咯， okay. 多謝你哋 各位 啊， 好多謝林女士打上嚟分享先，你啲觀察其實同公署列出嚟嗰啲都有相近，因為公署都發現有啲屋邨遊樂場咧就係、是。嗰啲橡膠地墊嘅邊翹起啊，離地嘅寬度超過12毫米。舉咗個例子，有個例子就話職員咧前年10月發現嘅，咁但係舊年8月先至完成換地墊嘅工程啫。咁呢個都同林女士觀察都似啊，都係啲膠翹起曬出嚟。嗱，原本呢啲膠墊應該保護市民嘅，咁但係頭先林女士提到翹起反而棘親人添，仲危險添。好，多謝林女士先，跟住仲有馬女士啊，馬女士你好。 是 早晨馬女士，請講。 早晨，大家早晨。 係，請講。 我想講政府咧又叫人環保。佢自己又認真唔環保啊？ 點解咧？ 因為嗰啲屋咧又話翻新工程啊，翻新工程點解要做到咁巴閉啊？成間屋叫曬喎，地台靚靚，陰公啊嗰啲 lift 啊啲石屎一彈彈叫，然後推大把嬰泥翻嚟，我哋睇見真係好心痛啊！因為嗱，你講呢啲出面設施嗰度可能冇咁好揾啊，嗰啲翻山工程可能好啲啊！哇，上個禮拜至搬啫嘛，嗰個人根本呢間屋冇人住嘅，係人哋嚟。 但樓齡有幾耐啊？你講嗰間屋翻新工程？ 我佢冇三年多，我哋呢度啊幾 新起嘅，三年 我哋住啊，人哋呢間嘢翻新都冇三年啊！嗰個人可能有屋住俾佢查到，嗰個人成日嚟查添，三年都未夠，好靚㗎。 OK， 哇！上個禮拜至搬，今個禮拜已經叫曬、你哋唔信，你揾人嚟睇下啦，叫到妹妹爛啦。 OK， 好，多謝曬馬女士啊。不過講另一樣嘢啦，就係、是、公屋嗰啲翻新工程嘅。好，多謝曬馬女士。之後聽下張生先，張生你好。 喂， 早晨，張生。 喂，呢度係咪？ 系千禧年代，张生，请讲。 系啊，我想问一问咧，嗰、那个房屋委员会啊，就嗰、那个我哋住喺木樹大三座嗰度嘅，咁啊，嗰、那个委员会咧，嗰啲咁嘅互助委员会咧，都四日霸住紧，唔开门，唔开城，人哋嗰度住，因为老嘢咧喺个公园嗰度咧坐下，都想搵个厕所啦，就冇嘅。叫区议员搞咧，区议员话唔得，冇办法啦。咁话你嗰度有间嗰啲咩啊？嗰啲呢个扶助委员会嗰啲咧，佢又成日闩咗喎，唔开门喎，个就霸住嚟挤嘢嘅。我哋话咗就十年噶啦。 边个管理噶？嗰个扶助委员会系区议员噶，定系政府噶？嗰个边度噶？嗰度 唔系即系区，即系政府噶啦。总之啊，嗰啲区助委。委员会嗰啲咧，互助委员会嗰啲系咪啲居民嘅啫 ？OK， 嗰啲廉租屋嚟噶嘛，都几廿年楼噶啦。我喺度住咗四廿几年啦，我哋都。 OK， 即系设施喺度，但系又唔开，咁啊居民都用唔着啦。多谢晒张生嘅反应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可以继续打嚟倾啊，1872311，1872311，讲到即系啲屋邨旗下嘅一啲。健體設施啊，遊樂設施的情況，咁係咪即係壞咗好耐都未整翻咧？咁其中一個就係申訴專員公署尋日調查嘅重點啦。另一個咧就講到係食環署外判清潔商嘅監管啊。咁啊，見到申訴專員公署尋日都講到啦，就話呢啲監管咧有問題，做得唔夠。嗱，當中包括咩咧？嗱，如果你做一個外判商做得唔好嘅話，咁有個叫過往服務表現嘅評分嘅。咁就話發現咧有個外判商咧呢部分攞咗零分過。但係後屘都能夠仍然中標攞到合約，咁呢個其中一個關注啦。另外咧就係話，若果一啲表現得差嘅公司，咁啊要扣減錢嘅，咁佢有個做法就要罰佢一啲錢。咁但係講緊個比例上咧，就可能冇乜阻嚇力。咁佢舉一個例子嘅，就話舊年批出34份兩年期嘅合約，平均每份約咧講緊係1.1亿元嘅，1.1亿元咁但係如果公司因為服務表現欠佳而扣減嘅月費咧，而家佢哋見到就每個月扣81000啫，咁所以比例上太低啦，阻嚇力都唔夠嘅。另外咧，亦都講到有關這個食環署啦，佢哋嗰個嘅冇一啲統計同埋分析嘅數據啊，咁所以好難分辨到咧外判商嘅整體表現，咁所以公署就嗌咧食環署咧要去檢討啦。咁具體情況係點咧？請位嘉賓又傾下先，請嚟有都做負責同一啲招標工作或者承擔一啲呢啲工作嘅招標商嗰啲嘅代表傾下。電話旁邊咧有香港環境衛生業界大聯盟召集人。殷偉橋一起傾下噶，早晨，殷偉橋。 早晨，早晨。 我諗你都有投呢啲食環署嘅外判工程嗰啲噶啦，咁我想了解一下究竟作為啦，即、就、係、是、外判商又點睇今次申訴專員呢個報告啦？係咪食環署監管得好鬆啊？你覺得？ 其實唔係啊，我哋過去十幾年咧，成日都反映咧，就希望食環署咧改善佢嗰、那個監管同埋罰則嗰個做法同埋嗰個情況啦。因為其實你依家我講少少案例俾大家聽啦。譬如依家我哋啲員工啦，如果佢遲到咁樣，即係真係9点钟翻工，佢9:05翻嚟咁樣，咁其實佢已經可以，佢已經係會俾一張 DN 噶啦。 即係咩意思啊 ？DN 啫 ，DN 咪即係叫做中文 失責通知書啊。 失責通知係冇錯冇錯，咁好啦，咁佢就會咧一張就依2000几蚊嘅，跟住仲要咧再響嗰5分钟里面扣翻我人工啦，咁呢個就必然要做噶啦，咁如果佢再遲翻嚟嘅咧，或者係嗰個時間我哋俾唔到人佢嘅咧，咁佢都有機會出第二張嘅，咁好啦，咁呢譬如嗰個員工如果佢翻嚟嘅時候有時咧。可能流流爆爆，咁未着好晒制服，未整齐，佢亦都可以同时间出第二张，就话佢衣着不整啊咁样噶。咁其实过往咧，我哋好多行家咧，都其实依家都系嘅，冧咗过往啦，依家都已经有即系揸得好，呢样嘢都好严谨嘅。咁但系就话，好啦，咁佢跟住到第10张之后又会再加大啦，到第30张咧，即系又亦都会再加大咁样。 咁呢個係一個咧令到我哋好困擾，因為其實政府外判合約咧，其實康文署又好，房屋署都啦，都有呢啲罰則，但佢唔會好似佢咁樣罰嘅。 嗯， 即係我哋，所以我哋反映咗好多次，叫我哋檢討，要佢哋去實時並進啦，即係又唔係用翻一個傳統就係齋罰嘅制度去做件事件。 你意思係佢太辣啊？你覺得？即係 係啊，佢除咗辣之外，其實咧個權咧交咗俾前線嘅主管，即係嗰個督導人員啦嚇。 嗯。 咁、那個督導人員係會有好多個人化嘅判斷噶嘛。 嗯。 咁所以變咗係其實咧，我印象中咧有幾份約咧，一個月裏面出過差唔多100张啲嘢。 咁圍到幾多錢啊？100张啫。 嗱我 係咪2000蚊一張咁加多兩個零噶嘛？ 係啊係啊，你咪照乘翻佢咯。咁、你嗱，如果你咁你諗下，100张佢一定係裏面有啲個人化嘅狀況，而先至有咁大量嘅 BN 嘅，因為即係佢可能嗰、那個同嗰個督導人員嗰個關係唔好，或者佢用個人化去判斷。咁呢個係一個例子啦。第二樣嘅就係、是、咧，我講少少案例啦。其實啱啱咧呢一兩年咧，就我哋有兩間公司嘅行家咧，就係、是、收咗一啲叫做未法庭判咗嘅，一個咧就係、是、職安健嘅、一單嘅啫，一單。咁嚟緊咧，佢將會咧就5年都唔可以去承辦呢、這個所有政府部門外判合約啦。 即係咩事啊？佢即係咩事罰5年？ 一個職安健，即係因為 職安健 可能佢冇使用一啲安全嘅設施，或者佢冇依足安全嘅個程序去做事，咁跟住違反咗職安健條例。咁嗱，我其實我哋而家都爭取咗好耐噶啦。其實講緊我哋做生意啫。我哋其實做一盤生意，我哋都要投資好多錢嘅，即係投資資源、人力、物力落去。咁但係有一單案件咧，佢就即刻間公司執笠。咁呢個係你話嚴唔嚴啊？ 不過逐樣講先，今日今次咧就見到申訴專員公署講緊食環署嘅監管嘅部分啦。不如先講翻呢部分，頭先講失責通知書嗰度，你就提啦，有啲個案就係、是一個月頭先你講100张嘅，咁啊覺得都好緊，甚至乎懷疑佢係，甚至懷疑緊係咪有一啲即係個人化或者私人恩怨咁啦？你嘅意思 好多時都有，唔係利益問題嚇，係佢個人嘅。嘅手法去做事。 嗱，呢個你都唔知啦，我哋究竟實際係咪？咁但係我想講一點咧，就係申訴專員公署舉個例子就話：喂，講緊你成張約1亿1000万嘅喎，咁你罰嗰度相對起嚟都對於個老闆冇乜阻嚇力喎。因為你講緊千嘅數啫，呢個係一張單。 其實咧唔係嘅，我話俾大家聽咧，你其實亦都可以審查翻嘅。依家有我哋行內有幾間上市公司，我哋嘅利潤率好低嘅啫。基本上就是2-3% 的利润率抌投放标落去。咁譬如你如果你罚得犀利，其实呢你扣我记得个报告里面话最多得占份合约1%嘛。咁你諗下我2-3% 利润你罚咗我1%。咁系咪好高啊？因为我哋你睇嘅合约好大好大。但其實我哋嘅人工佔嘅比例好高噶嘛，八成噶嘛，起碼都。第二樣嘢就係嗰啲器械咧，洗街車又好，嗰啲唔同嘅工具又好，或者係嗰啲制服又好，嗰啲全部都係成本嚟噶嘛。咁唔係好高利潤。如果譬如我有20%利潤，或者10%利潤，你扣我3-5%冇乜所謂啦。係咪先？但得2-3%，你扣我1%，就冇噶啦。物料加幅。如果譬如一升一升，我哋又要承受，好似譬如依家疫症期间要买防护衣，所有防疫设施、漂水、手套、所有防护眼罩，都系我哋自己去购买。我哋当时落标嘅时候冇预过呢啲钱嘅、哦。 系，咁但系另一边又会讲嘅，咁又唔预你哋要犯规要俾人罚嘅，按道理做好就唔罚噶啦呢啲。 系啊，咁同埋即系我自己觉得，其实依家咧。即係整個罰則或者係一個監管制度咧，係真係要改善嘅，應該係要即係以時並進咯。同埋一樣嘢就係咧，因為我哋其實做一樣嘢好重要嘅咧，我哋嗰份約裡面嘅中層監前線監管人員咧，其實都唔係好足夠嘅。咁其實佢應該可以喺呢個架構上面咧去做咗啲功夫，即係做好個編制佢，即係令到個監管咧，除咗佢哋督導我哋之外咧，我哋自己。 嗰、那個監管咧都加強嘅。 但個編制係咪標書裏面規定咗你咁嘅編制嘅，還是你哋可以自己調節，然之後做份標書入嚟？ 冇錯，標書裏面規定咗一啲人手同埋一啲概況， 即係成個架構都規定咗。嗯， 係啊係啊，冇錯，我哋可以增加，但我哋一增加，譬如我加你唔加， 嗯。 我输俾你啦。 OK， 嗱，所以头先讲啦，我想逐样讲翻先。嗱，失责通知书你觉得有咗压力噶啦，因为你毛利本身好低嘅，咁罚你钱， 冇错， 金额望落少，但系其实都惊嘅你哋。嗱，另一个咧就讲到有关扣分嘅嘢，即系讲到有关嗰啲表现评分啊，过往服务评分有啲零分咧都翻嚟，仲有得中标喎。呢个系咩事咧？ 我谂嗱，主要咁样啦，即系依家扫街咧，其实咧都系嗰四五间做紧嘅啫。 嗯。 咁譬如好似我而家都冇做㗎啦，已經即係因為嗰個競爭太大啦咁樣，咁變咗佢可能即係冇得揀咯。 嗯， 即係咁變咗你最後尾可能間間都係咁上下分數，跟住佢焗住要揀嗰間咯。咁係得嗰四五間，你留意下，你睇得翻，你睇翻 record， 你知道得嗰四五間仲做緊嘅啫嘛。咁佢冇得揀，咁我建議佢如果係嘅話，咪將啲標再拆細啲咯，即係唔好依家咁大份約咯，有啲成五六百萬一個月做唔到噶嘛，咁即係有啲中型公司，咁同埋可能將嗰、那個係咯，將個拆再拆細啲，唔好咁大咯。 嗯嗯，咁按道理如果佢係太少人嚟，咁其實係唔會有即係其他公司可以用個高啲嘅價嚟申請都有機會入到咩？既然有啲零分都俾佢去啦，咁按道理，譬如頭先你話冇乜無理啦，咁會唔會市場上運作見到咁就有啲哪怕收貴啲都嚟試一試啊？可以 唔係？所以點解嗱？你睇翻呢幾間其實都係上市公司嚟嘅，佢、 okay. 個毛利率咁低，咁就係因為佢落嘅價錢低，咁佢先中標啫嘛。咁你點？以前37啊，佢贏緊嘅。 而家唔係嘅，而家唔係拉翻。 所以我就話，即係如果佢而家五都好啦。其實投標個財務嗰個比例個分咧，你平嘅話咧，都係優勝過你高噶嘛。 嗯。 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你見到咧點解冇唔係好多其他啲，譬如做私人嗰啲入去做佢哋掃街，就因為佢個薄利同埋咧嗰個管理文化咧唔係個個適應到嘅。 嗯嗯。 咁所以變好多，譬如好似依家我哋。都好多其他啲大嘅私人嘅啲管理公司噶，其實佢都冇做到掃街嘅，因為佢嘅整個做法啊、文化、價格啊，全部都係唔係個個適應到佢，所以寧願唔做佢咯。 係，因為你頭先你都講啦，提升咗嗰個比例啦，就以往就可能好著重價低者得嘅，而家就五啦，即技術分數方面都佔翻高啲。嘅大前提就話即係唔係鬥平啦，希望服務質素好啲，希望睇翻過去服務表現。咁但係而家現實上又嗰啲零分都繼續有機會得嘅，咁點搞好啊？呢個再喐個比例啊，定點好啊？你覺得？ 其實因為主要我諗個承辦商入標嘅時候，即係大家佢零分佢佔嘅比例嘅問題啦，即係佢佔投標個分嘅比例問題。咁呢個亦都可以去調整嘅。咁但係亦都可以咧，就係拆細啲嗰個合約，咁吸引多啲人嚟投標咯。就唔可能唔係嚟嗰五六間去中標咁樣，咁你咪變咗咪個市場咪變咗單一咗一啲承辦商咯。 另外佢又講到一點咧，就話處方冇乜啲統計同埋分析數據，好難分辨呢個外判商嘅整體表現。佢哋又知唔知佢哋點樣睇你哋呢啲外判商整體表現嘅？ 其實可能咧，佢哋我哋依家講整個香港都係啦，即係未能夠數碼化、電子化，去運作啊。咁你可能仲係用傳統一張報告，可能左傳閱右傳閱，咁嗰個效率啊，同埋嗰個信息咪慢咯。就算包括我哋自己都係㗎，即係其實依家內地啦，內地其實依家全部都實時情況㗎啦，可能用電話、用iPad， 可能所有數據圖文並茂都已經即係改變曬㗎啦。咁呢個信息好快啦。第二就係咧，我覺得我都喺度希望咧，大家公道啲去睇件事件，因為其實喺食環署咧，依家我哋喺街度潔淨又好，唔同咁台潔淨都啦，唔係單靠前線嘅清潔員工一日做三至四次就可以將個街道做好嘅，係真係要整個市民咧，大家配合嘅。其實老實嘅 ，OK， 好多嗰啲黑點啦、都係市民咧係唔守規矩去造成。亦都食環署都唔能夠去真正監管到呢啲狀況。咁、那個執法情況亦都唔夠堅定。 咁所以咪變咗咪全部都變咗衍生啲咁嘅狀況咯。咁但你唔可以將個責任全部去曬我哋。清洁公司或者系前线嗰个员人员咯。 嗯，好，最后都想问多一个 point 咧，就系、是、一点咧，就讲到有关巡查，因为佢见嘅报告就话咧，而家就周末同埋假日个巡查咧就低好多，比例上面非办公时间嘅巡查又低好多，你见系咪咁啊？即系都系办公时间先巡得最多啊？ 有啲有机会嘅，因为佢始终佢都要放假噶嘛，咁变咗假期嘅情况下面咧，就佢哋可能休息嘅时间都人嘅编制都少咗啦。咁呢个系我相信有机会有嘅。咁但系你话整准确嘅数字喺相关情况咧，就冇，因为我哋自己咧就星期日，即系通常嚟讲，我哋工作星期假期系最忙嘅。咁佢哋都人手都配即系。配備都唔係話少嘅，即係尤其大節佢哋一定會 stand by 嘅。但係就話可能有時平日嗰啲假期咧，就有機會可能佢哋嘅編制就會有機會少少少。 你哋會唔會鬆懈啲咁樣見少人嗰陣？ 因為你人哋好似依家好之前又好，一到假期咧出嚟嘅人咪最多啊嘛。 OK 係。其實我哋係最忙啊，所有假期、大假期、小假期，我哋嘅行業嘅前線人員係最忙同埋最多嘢做啊。 OK， 嗱，最後剩翻半分鐘，我想好快問埋咧，就係、是、今次出完呢個申訴專員公署嘅調查之後，驚唔驚再加辣啊？對於你嘅監管？ 我希望食環署即係除咗加辣，即係佢要監管要提，即係我哋有咩要改變咯？好似佢裡面有所講，用啲鼓勵式啊、獎勵式嘅方式去俾我哋前線人員，或者我哋公嗰啲行業。去做多啲新嘅嘢出嚟，就唔係淨係齋罰咯。同埋咧，最重要，我哋希望佢哋真係檢討嗰、那個要停，即係如果因為呢個失責大失責通知書嗰啲咧，如果佢要停牌啊嗰啲咁咧，真係要檢討咯。Okay. 因為我哋做生意啫，你唔係去殺死嗰間公司啊嘛。 嗯，好，咁多謝曬殷偉橋，先傾到呢度。殷偉橋咧就係香港環境衞生業界大聯盟嘅召集人，電話87231，轉頭再傾啦。 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并且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同时提出2035年远景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婷表示，中国制造2025惹来美国不安，尽管爆发贸易战之后已经不再提及，但是创新和科技作为发展主线，五中全会提到要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意味着在不放弃国际市场的同时扩大内需，迎接新的时局。这个是信报报道。 大公報的報導就提到，19屆五中全會公佈在總結13.5成就的時候提出，國家安全全面加強，社會保持和諧穩定。港澳問題專家、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冰接受大公報採訪的時候表示，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香港亦都應該扮演重要角色。特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未来应该进一步落实香港国安法所赋予的宪制责任和法律职责，构筑起国家安全屏障，这样亦都能够充分保障香港的自身发展。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资助大学校长六月的时候就着订立港区国安法先后发表联署声明和个别表态，不过科技大学校长史维没有参与其中。史维昨日会见传媒的时候首次谈及港区国安法，他说国安法是法律，不需要他来到说支持或者不支持，而每个人都必须要守法。他又说科大创校29年以来，大学的学术自由框架和政策从来没有变，而框架一直都是科大最高精神原则。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本港新型肺炎连续三日本地零确诊之后转染，昨日录得三宗确诊个案，包括一宗属于本地感染，患者是早前在兆英商业大厦上班确诊的同事，但因为非密切接触者而没有检疫。有医生不排除两个人共用公司物品而传染，质疑卫生署为什么未有出现首宗确诊的时候安排员工病毒检测。患者住在乐文新村乐智楼 H 座，据了解除了患者之外，他同住家人安排入住检疫中心之后亦都确诊。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和新加坡仍然就建立旅游气泡商讨细节，未有正式的生效日期。新加坡旅游局昨日就公布最新的旅游资讯，就说暂时未有旅游气泡定案的资料，首阶段预料以商务客、探亲友为主，但是港人到当地是需要遵从当地的防疫措施，包括使用 Safe Entry 访客登记系统， 出入各个场所是需要扫描二维码，并且是使用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是携带式的防疫器，透过蓝牙技术感应附近其他近距离使用者，以便一旦有人确诊可以追踪他的行踪。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今年头三季劳工处收到雇主登记职位空缺的数量只有大约500,000个，较去年同期的102,000个大跌51%，减约500,000个空缺。如果同去年全年的职位空缺数量比较，各行各业都有下跌，而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和酒店业的跌幅最大，相关职位空缺量减超过70%。劳工顾问委员会劳方代表邓家彪说，疫情重挫本港经济，导致人力市场有冻结招聘的情况。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订立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特别突出强调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地位，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提供了更加清晰的目标和方向。社评说，香港应该更加充分发挥独特优势，贡献国家未来发展所需。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从五中全会的会议公布可见，中共对当前世局国情的判断较为审慎，6000多次的公布对中美关系不止一次，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中美角力所引致外部环境变化的忧患意识，显示北京对外部风险带来的挑战有充分的估计，在凝聚全党共识的同时，亦都安定国内躁动的人心。明报社评。 苹果日报的评论就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会议公布，面对着中美脱欧天下为共的现实，五年规划、百年建军规划、2035年规划、港台政策等等都呈现收缩的趋势。评论说，奇怪的就是军队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没了领土完整，多了发展利益，其中的含义可圈可点。苹果日报评论。 东方日报政论，申诉专员公署狠批食环署监管外判清洁服务不力，部分外判承办商在过往服务表现评分中只得0分，一样成功中标，证明监管机制形同虚设。就算有外判承办商服务失责，亦都只会获发失责通知书，被扣减不足合约金额0.1%的服务月费作为惩罚。政论认为不痛不痒，毫无阻吓力。东方日报政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有一宗交通意外影响到非常挤塞嘅，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咧，环宇海湾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车龙咧已经排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咧系挤塞啊，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就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咧就塞啦，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嘅，咁就系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咧车龙都好长啊，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有车龙嘅。排到元芳，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元芳，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告示打道方向中环啦，近住军器厂街咧一段啊慢车嘅。而另外啦，喺九龙咧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只系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啦，新田公路方向上水咧近住米布农村咧一段啊挤塞。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米布农村对开咧一段系挤塞。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豪景花园一段都系车多。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塞，龙尾芙蓉山路。咁另外咧，下面荃锦公交汇处啦，荃锦交汇处一带交通都系有少少塞嘅。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方大厦桥面来回、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登记了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还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点 吓个稿唔系健康多一点咩？做咩多咗一点噶？ 就系、是、多咗一点点新主持同新配搭啦。精拎一点之后会有我林永文同陈善阳、程洁明、方建仪同沈达月继续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点在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请嚟不同的嘉宾为大家讲解各类型的医疗资讯。每日都要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2020年10月30日，申诉专员指食环署对外判清洁商监管未能发挥阻吓作用。 薪酬趋势调查指雇员今年平均加薪1.4%，十年最低。 本港新增3宗确诊，包括1宗与早前确诊有关本地个案。 西班牙延长紧急状态至明年5月，法国今日起再全国封锁。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刚才一路讲紧咧，就申诉专员公署嘅调查结果。头先就讲多少少关于食环署咧洗街嗰啲外判商监管系咪够咧？申诉专员公署就话唔够啊，因为就见到咧唔够阻吓力，巡查又唔够。举咗啲例子啊，譬如话嗰啲失责通知书咁就罚佢嘅钱，咁见到可能比对成个合约啊，讲紧合约讲亿几嘅，咁但系罚嘅数咧就似乎一个月罚平均计80,000+，咁阻吓力唔够。咁头先咧就访问咗咧香港服务同盟的召集人殷米桥，他就说喂，不是，其实他们都很害怕的，因为呢就他们毛利低，所以其实就罚那些他都害怕的。大家怎么看，打来讲的1872311 1872311。好了，另外就有关这件事，其实食环署都有些回应的。我见他们发言人就提到呢，就说其实都已经落实了申诉专员部分建议的了，现在采用的标准评分表来到评审标书，满分100分啦。咁其中过往服务表现咧占咗7.5分嘅，发言人又话啦，扣分制咧就其实系希望加强保障非技术工人嘅福利，而唔系监察承办商嘅服务嘅。又话喺新或者旧嘅招标机制之下咧，都有投标者因为曾经接到失责通知书而未能够中标嘅。睇下听众嘅意见先，有马女士啊，马女士你好， 早晨啊， 早晨马女士，请讲。 讲嗰个洗街嘅问题咧，我喺呢度住了超過50年有多。 邊區啊？你係？ 係慈雲山區。 嗯。 就見過2次洗地嘅啫，一次咧就係、所謂有啲議員嚟巡區就見一次，之後就見過一次，幾十年都係見過2次嘅啫。 嗯。 但係相反，另外喺條街咧，我經過個個禮拜都見有人洗地，有陣時一個禮拜洗2次。 嗯。 掃地嗰啲清潔工咧，嗰啲工友咧，一是坐在睇手機，一是瞌眼瞓，一是食嘢。咁、另外咧，就算係掃地啊，係好少好少見到嗰啲有掃街嗰啲工友喺度做嘢嘅。就算係掃地啊，都係稍微大張少少嘅紙張就掃嘅。嗰啲落葉啊、枯到啊、脆曬啊，你唔葉啊落嘅，你唔係即時掃，但係脆到差唔多，我好似我哋讀書嗰陣時擺落書籤嗰度咁樣嘅纖維化嘅啦，咁你話佢哋做乜咧？咁我曾經喺街撞到食環嗰啲人，我都同佢講，佢話佢哋有休息時間，咁好彩次次都見到休息時間嘅咩？我係不同時間出街嘅，咁佢哋有冇巡查咧？ 我都關注到即係食環嘅監管啊，因為就見到馬來士都不滿嗰個外判商、世界外判商嘅表現啊。咁今次申訴專員公署都提到巡查方面啊，都覺得係不足嘅。好嘅，聽下下位聽眾先，仲有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早晨， 早晨，係請講。 其實十幾廿年前 初出外判嗰陣時，我覺得係非常之 impress 嘅。 嗯， 因為即係從以往嗰種洗街，即係有架車行過啡濕條街咁就走咗嗰個年代，到轉咗做外判商，我係第一次，我原來我嗰陣時先發現原來啲石屎係唔係灰黑色嘅，洗完之後係會近乎白雪雪嘅。即係佢哋嗰陣時攞，哇！好勤密地攞啲高壓槍喺度洗，咁我覺得哇，好犀利啊！即係外判係真係應該，但係隨住年月過去咧，即係我好少見到有高壓槍啊！除咗早一排唔知九龍城定係邊度嗰個街市出咗事之後，跟住我哋附近嗰個街市咧，就有人真係攞高壓槍喺度洗街啦。即係而家係翻翻去。未係外判嗰陣時候，就係求其有架車行過，攞住條水喉咁肥下條行人路，咁就走咗拜拜咁樣。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價低借得嘅問題啦。即係逢親講親呢啲食環同埋外判商嘅問題，就係、是、外判商就話啊好價低借得啊成本好貴啊點點點啊，咁食環又。即好似質素就越嚟越差，兩邊都係好難做。咁究竟係即我覺得係即係真真正正解決佢咯？點解可以初外判嗰陣時係大家即見到條街真係乾淨咗好多？同而家又翻翻去以前未外判咁嘅環境，我真係。唔明白咯。 不過而家就話，即係入標嘅時候計嗰啲分咧，都話即係價錢嘅比例降低咗噶啦。咁希望加翻多啲技術分數落去，但係都冇乜分別咯。你覺得都？ 我覺得唔係咯。即係譬如好似正話嗰位聽眾講，你區議員去巡嗰陣時，咪執得好正咯。但係平時嗰陣時，即係有時我都會即係頂唔順要投訴。即係因為附近有多食肆啦，即係見到，即係我都知道嗰啲工人係好辛苦嘅，咁一代代嗰啲咁嘅廚餘咁樣，咁你嗰個垃圾站又車未到已經爆滿曬啦，咁好多時就喺後巷嗰度就堆曬嗰啲廚餘，即係佢哋嗰啲推車就擺曬廚餘，咁啊滴曬啲廚餘汁喺地下，咁係幾飽教嘅。咁其实我都唔明嘅，咁即係好似越搞越差咁囉，所谓嘅巡查我又唔知佢巡查啲咩嘢。即係譬如你话我哋朝头早譬如六点前就有啲人会好似摆街摆地摊咁樣，佢哋嗰啲就巡查都唔係，一到六点钟你见到一班人喺度赶佢哋走啊。 OK。 但是你話垃圾站附近嗰啲廚餘嗰啲滴曬，即係食完 lunch 啊之後嗰陣時滴到一地都係，即係等垃圾車嚟清理嗰啲，咁佢又唔會巡查喎。 即係都係翻翻去巡查係咪夠力咧？都翻翻去今次申訴專員嗰個其中一個重點啦。多謝曬啱啱呢個聽眾啊，李先生先啊。好啦，跟住嚟又想講下咧香港疫症嘅情況啊，因為就見到連續啊過去有三日時間咧都係話冇本地確診嘅，不過嚇尋日最新嘅數字係點咧？就新增三宗個案，當中咧包括有一宗本地確診啦，又翻翻嚟咯本地確診。不過呢個咧就好彩都係有源頭嘅，咁呢個咧就是一個50歲嘅女子嚟嘅，就喺上環翻工，咁就係之前一個確診者嘅同事嚟嘅。咁呢個女人咧就話因為咧就唔算係之前嗰個確診者嘅緊密接觸者，所以就唔使入呢個檢疫中心啦。咁佢咧就喺病發之後一個禮拜之後就自己睇醫生，跟住就確診。咁而家全公司嘅員工咧都要檢疫啦。嗱，呢度點樣嘅情況咧？我哋都要請位專家傾下先。請嚟有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梁志超醫生一齊傾下㗎。早晨，梁醫生。 啊，葉生早晨。 又翻嚟咯，之前三日都冇本地確診，又有呢個個案啊？你點睇啊？ 嗱，其實香港嘅疫情就唔係真係咁穩定㗎啦。即係譬如我哋十月咁先算啦。你睇翻咧啲即係話反映嗰個病毒滲透我哋社區嘅冇源頭嘅個案本地嘅，咁我哋十月其實仲有成22宗嘅，咁呢個數字啊，當然如果你比起七月嗰陣時有751宗嗰陣時候咧，當然而家少咗好多啦。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睇翻譬如我哋三月嘅第二波高峰嗰陣時候咧，其實佢嗰陣時得31宗呢啲本地不明源頭嘅個案嘅啫。 咁同埋如果你比起五六月嗰陣時平靜啲嘅時間咧，嗰陣時一個月只係得宗呢啲咁嘅個案。咁其實你會大家睇到咧，其實就算我哋而家嘅個案好似係比七月少咗啦，其實嗰個疫情咧未去到一個比較受控嘅階段嘅。咁其實仍然都要係繼續小心咧。尤其是今次咧，你好似睇最近啲個案咧。不呢啲不明源頭過十月嘅，其實佢入面嗰個二十至四十歲嘅人咧，超過一半嘅；二十至到六十歲咧，其實佔咗超過八成。咁其實呢啲大部分咧都係社交比較活躍啦，咁同埋好多都係翻緊工嘅。 嗯。 咁琴日嗰個即係話係嗰個工作群組入面嗰個個案咧，其實都反映咧，我哋喺呢方面其實係有啲嘅喺工作地點爆發嘅風險。同埋入面我哋而家个个案追踪呢其实都仲係有啲做得唔係几够喺嗰个工作地方啊嗰啲、地方其实应该要執緊嘅。 OK， 嗱呢度不如讲具体呢个案点样去執緊啲啊。嗱佢就係同事確診咁但係就唔算緊密接触者啦。咁跟住话好似话卫生署都有返去嗰间公司度派樽喎。咁但係嗰个女士即係尋日確診嗰个就冇攞到个樽嘅。第一环先啦咁緊密接触者不嬲定义系咪呢个应该都算系唔系緊密接触者嘅公司应该点分啊呢度。 嗱，我谂咁啦，呢、這个病人嘅所谓紧密接触者呢个定义咧，其实都系相当任意嘅。 嗯， 因为大家知道咧，其实就好多时候入边咧，好短暂嘅接触咧，一两分钟咧，其实都可以做。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你系一啲共用嘅所有嘅设施啊，啲间接嘅接触都仍然系有个机会。喺咁嘅情形咧，其实所谓个紧密接触者咧。你如果係喺一啲譬如話我哋喺一啲社交出面嘅接觸，有時你冇辦法，你始終揾個標準啦。 嗯。 但去到啲工作群組嗰陣時候咧，其實個緊密接觸咗呢樣嘢就絕不靠譜嘅，所以變咗大家咧就係話，除咗睇啲緊密接觸者之外咧，你一定要檢疫之外咧，都係要留意嗰啲其他啲同一個工作地點工作嘅人啦。 嗯。 而佢哋本身入邊咧，又是有啲咧，譬如話係早發咗病。就話係已經或者因病缺勤嗰啲咧，其實係要逐個追嘅，即係話你唔能夠話因病缺勤冇派樽啦。咁同埋派樽係要小心，因為你派樽有個問題咧，就係話你早派樽就好多都未過潛伏期，一個中位數五日。 嗯， 你遲派樽咧，其實講真就全部都傳曬出去。咁其實咧。派樽本身咧，其實代替唔到一個檢疫嘅。 嗯。 咁如果入邊嘅你覺得係話嗰個人數入邊嘅佢其他人入邊真係風險比較低嗰陣時候咧，你派樽嗰陣時候咧，其實都係要諗諗，譬如話，如果佢哋好多都係譬如話喺最後接觸嘅係少過五日嘅咧，咁其實你第一次就算全部都係陰性咧。最好咧就喺嗰個潛伏期嘅中位數五日之後入邊咧，係再派多次咧，而睇睇捉翻嗰啲，譬如話究竟有冇一啲，譬如話真係有啲呢啲咁嘅非緊密接觸個案發生啦。如果真係見到有個案發生咧，其實就可能要擴大嗰個檢疫範圍，好似今次咁啦，你全部都要攞去檢疫咧。 係 啊，咁就算你即係話係即係，因為你最大問題咧就係呢啲咁嘅篩檢咧。做得早係有問題，因為你好多時候未過未潛伏期未過，做得遲就散曬出去。所以咧，其實就話如果嗰啲接觸係比較稍微頻密啲咧，其實可能要考慮喺啲工作地點，既然佢有一個共同嘅風險因素嗰陣時候咧、就唔一定要拘泥於嗰個所謂十五分鐘嗰個緊密接觸啊，唔戴口罩啊，或者一齊食飯嗰個定義咧、可能入面隨住我哋個案少咗咧，其實呢方面要揸緊啲。有時如果我哋真係想做到清零咧，係、重啟啲健康碼。 OK， 另一個咧就見到政府話諗緊係咪要做。強制檢疫嘅，今次呢個個案啦，就話好似衛生署有去派樽咁，但係佢冇攞嘅，係咪反映出如果強制檢疫就 翻工啊？ 佢冇翻工啊？ 廿三號真係冇翻工，冇翻工應該係冇翻工。如果係話佢係發病之後一日最後翻工，好似係廿三號。 O K， 好似係冇翻工就，因為如果我冇搞錯啦。 O K， 似乎冇翻工，佢係乜嘢？ 若果強制檢疫會唔會冇翻工都要捉翻佢翻嚟驗咧？即係會唔會 係？就呢個個案其實反為就係話有啲係因病缺勤嗰啲咧，其實應該要逐個追咯。 嗯， 因病缺勤嗰啲，同埋一定要睇由因病缺勤嗰啲，其實風險係最高嘅。係嗰啲其實入邊就應該喺個追蹤度一定係要譬如話盡追噶啦，因為如果唔係咧，喺嗰啲地方咁，你係俾佢喺個社區度停留咁耐，好似而家你要喺屋邨度派咧，呢樣嘢。其實你派咗之後，如果真係發現個案嘅， 你根本上可能已經遲了，已經在社區可能已經散出去。 嗯，但呢個實行起嚟，頭先你講即係要點定義，會唔會都有啲難度呢？譬如如果間公司好大嘅，咁又接觸嘅人好多，咁就真係全部都要做到足㗎啦，係咪先？應該畫到咁闊。 其實我諗咁樣咧，就話你通常就會睇睇入邊嗰個係咪真係大家喺同一個環境度。如果喺同一個環境度，其實工作嘅時間比較長咧，其實嗰啲就算唔符合佢個所謂緊密接觸嘅定義咧，嗰啲地方可能真係要檢疫嘅啦。即係喺一個同一個細嘅環境入邊咧，大家做嘢咧有啲間接嘅接觸，咁其實嗰啲都係要小心。但如果你個工作環境太大咧，你都可能係要用一個譬如風險導向嘅逐層啦睇咯。第一層你就係檢疫隔離。第二層你就係嘅檢測，而檢測嘅最好就話要做到盡，同埋要追翻啲因病缺勤嗰啲。嗰啲檢測嗰啲咧，其實入邊，如果你係即係話係開始檢測時咧，係少過去中位數五日嗰陣時候咧，要喺過咗中位數五日嗰陣時咧再做多次，你見唔到個案咧先叫做比較安全。如果你見到個案嗰陣時候咧，你可能嗰個檢疫就要擴大啦。咁同埋咧，亦都可能係話再向外嗰個篩檢咧，又要再擴大。因为我哋而家咧嗰个影响嘅人咧越嚟越多，喺个工作年龄咧，喺工作地点嗰个检疫咧，其实系重要嘅。如果呢样嘢做得唔好咧，其实我一来我哋会令到我哋可能拖慢嗰个清零嘅步伐，而第二样嘢咧，亦都可能令到我哋咧，就算系清到零咧，如果嗰啲地方有一个比较大型嘅爆发嗰阵时候咧，产生超级传播咧，我哋又打到即系打回原形。 好、okay. 好快问埋啦，即系如果按同样逻辑咁计，如果某间学校有个学生中咗，唔系应该全班都要检疫咁咧？ 如果我哋而家入面有學生，又如果佢有翻學嘅，其實佢全班入面咧，其實有啲近嗰啲，即係話要睇佢咩年齡咧。你第一件事，我諗係話佢哋係要檢測啦，要檢測。如果佢哋入面嘅有啲接觸嘅比較係頻啲，又是啲比較高年級嗰啲咧，其實係要小心，因為而家全球嚟講咧，喺啲細路仔咧，又是十二三歲留下嗰啲咧。似乎就算佢哋感染咗咧，係傳播個風險咧係少過啲年青人啊，即係話嗰部分，即係比較即係你係十二三歲以上嗰啲，比較我哋喺青少年嗰啲咧，其實個傳播風險同成年人差唔多。 嗯， 咁又是我哋而家係用緊，譬如話啲學校入邊個設施啦，咁其實亦都唔能夠排除咧，好多時候有一部分嘅感染咧係喺校外嘅社交活動。所以學校度咧就話，如果佢係喺個班度停留嘅時間一段比較長時間都未被發現，可能全班都要檢疫。 嗯、 但如果佢班嘅時間、發病嘅時間、停留時間短嗰時候咧， okay. 我諗第一件事係迅速檢測。 嗯、 然後如果真係發現有問題嗰時咧，可能都要全班檢疫咧、嗯。尤其一啲比較即係年紀大少少嘅中學生啊，同埋一啲大專院校嗰啲、 okay. 要比較特別小心。 Okay. 好，多謝曬梁子超先傾到呢度。梁子超係呼吸系統科嘅專科醫生啊。咁啊，轉頭繼續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曾俊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到佛罗里达州拉票，他出席集会的时候说，如果自己表现得不似华府政客，只是因为自己不是政客，又敦促各州政府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时候，应该避免采取封锁措施。特朗普说有信心在大选中击败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反问支持者能否想象自己会输给拜登。拜登亦都去了佛罗里达州拉票，他在竞选活动上承诺会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而不是只是服务自己的支持者，又形容要在美国注入正义的浪潮，包括经济正义。拜登谴责特朗普所说和病毒共存的言论，形容美国人正学习死于病毒。他指出特朗普向病毒投降，批评对方不单只是拒绝聆听科学，亦都拒绝实施属于常识的病毒控制措施。

咁所以我覺得個問題嘅癥結就係、其實建制派保皇黨佢哋自己本身都冇做好佢自己即係兩陣對壘嘅時間應該要做個本分，反而就利用呢個梁君彥咧呢一種嘅係即係限定時間去辯論嘅手段咧，係去確保就係佢哋嗰個時間嘅控制咧係能夠係掌控當中，而佢哋反而可以唔需要咧係盡責咁樣樣咧係滿足法定人數嘅要求。咁我自己覺得梁君彥嘅做法其實第一就話佢過往都有做過嘅一個舊嘅手段，但係今年咧更加變本加厲咁解嘅啫。 嗯，頭先你講有積極發言啦，有點算人數啦，咁有人就形容咁樣係拉布啦。但其實有冇一個目標嘅咧？你哋係所有條例草案所有討論都用曬啲招數啊，定係針對某啲你想反對嘅條例先做咧？ 我諗佩能今年其實好清楚嘅，即係我哋面對嘅格局就係政府當局咧，仍然嚟到今日咧，都係講緊就話佢一定要係根本地扭轉香港嘅選舉制度，其中一條係大灣區投票啦。咁我自己覺得，如果呢一個係政府嘅一個嘅想法嘅話，我哋係要喺每一個時刻都係要想盡辦法咧。是令到呢一件事唔能夠實現得到咯。咁當然我哋知道自己有能力上嘅限制嘅，始終就係政府當局可以調，即係可以調動議程啦。咁但喺呢啲事情未出現之前，我哋都要盡我哋嘅能力咧，去做好呢部分嘅準備嘅功夫，去令到就係話，即係政府想做嘅事唔可能係長驅直進。佢想徹底扭轉呢個係選舉制度設立境外投票嘅安排。我哋唔可以俾佢係長驅直進，成為一個就係改變咗香港選舉生態嘅一個工具咯。 嗯，咁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有啲議案討論啦？咁如果睇翻個名咁討論緊嘅嘢，本身你哋可能係都可能支持嘅，但都會用埋呢個不斷發言啊、點算人數呢啲招數嘅，都會係咪？ 我諗桂林其實呢一個聽講咗，當你有咁即係咁重要嘅係工作目標嘅時間，而且個法案的本身的結果亦都不會因為我們的發言受到影響的時候，我希望公眾理解到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其實都是在這一年裡面一個比較無奈，因為畢竟無奈的事情，因為畢竟就是說是政府當局很無理地樣是延後了今年的選舉。如果你盡快完成這個是即提早結束這個的是第六屆的是任期，第七屆的選舉正式展開的話，我想相信事情亦都會是可以交俾第七屆嘅同事咧去處理，又唔需要我哋咧喺呢一度咧係要即係勉力而為。咁但係今日我哋嘅責任喺身上邊嘅時間，我哋要做好呢部分嘅工作咯。 嗯，咁頭先都講到啦，梁君彥都發咗信㗎啦，講咗自己有權可以設限㗎，辯論設限、終止辯論啊，咁嗰啲都得嘅。咁你點睇啊？會唔會真係發展到呢個位啊？再落去其實會唔會都 大家都唔使等，會唔會發展到呢個位啦？其實佢由舊年到而家都已經係不斷咁樣係透過限時辯論嘅方式。去處理在議會上面嘅係議員嘅發言嘅權利嘅限制同約束㗎啦。咁所以我覺得係有梁君彥自己佢冇做，亦都係佢本嚟就應該只係做球證嘅啫。但係一落埋場踢波，落埋場咧係去即係指揮交通，咁佢令到就話成個比賽咧係一個非常之唔公允嘅情況之下去進行。咁事實上，梁君彥自己本身手上面已經係有一把即係可以好主觀嘅尺咧，就係去透過去裁斷議員嘅發言咧，係咪重複，係咪呢個冗贅，就作出就話終止佢嘅發言嘅係即係決定。咁但係問題就梁君彥連咁樣做都覺得有時係費時失事啊嘛，咁所以寧願就用限時辯論嘅方式咧，去確保就係嗰個議案喺某個時空之內咧就能夠完成。咁所以我第一就話佢呢一種嘅手段咧，其實過往已經係做咗好多，而過往咧都仲會係針對喺啲重大嘅法案，但係而家咧就去到就係呢啲即係可能我哋叫做相對地咧係無關痛癢嘅係法案。儘管我哋議員係積極發言，但係佢都要係即係介入去嗰個嘅係決定，即係喺嗰個嘅控制嘅嗰個嘅係辯論嘅時間裏面。咁我覺得咁樣嘅做法咧，其實只會進一步咧係令到喺議會上面嘅兩方嘅陣營嘅對壘咧係更加激烈咁大嘅啫。 嗯，但若果真係發展到咁嘅局面，都從過往經驗，你都無計可施嘅都。 我諗個 核心的結論就是你一定要盡快重啟那個的選舉啦，因為始終相關的工作現在我們在一個絕對的弱勢之下，那你一定要是重啟選舉，有了新一屆的議會的同時呢是回復回正常的是、大家的相約的比例，那你才可以呢是扭轉現時的局面，如果不是的話，我們現在的處境呢是只能夠在有限的空間裏面是盡力而為，亦都希望盡量將政府在施政上面的一些不堪入目的情況呢是盡量展示在公眾的面前。 講返昨日開會啦，就有關個廣播廣播例嗰個修訂嗰度啦，嗰度發生咩回事呢？有人話你哋甩碌喎，係咪都 我哋一路是積極發言啦，咁當然啦，中間尹兆堅亦都係即係佢表示咗佢自己有個疏忽啦，咁我諗個情況就係、是有啲做得唔理想嘅地方，但我哋會係即係加倍努力啦。 OK， 即係往後都呢段時間都繼續用呢個策略㗎啦，一路落去㗎啦都。 我諗呢個係我哋手上面有嘅僅有工具啦。咁如果大家覺得就咁樣做都係唔好嘅話，咁我相信我要請教高明咯。 明白。好，咁多謝曬胡志偉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多謝曬胡志偉咧，就係民主派會議召集人，亦都係民主黨主席啦，就解釋翻佢哋而家做緊個策略啦。頭先都解釋清楚啦，胡志偉都。咁聽完胡志偉嘅意見之後咧，跟住落嚟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又傾下先，請嚟有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又傾下嘅。早晨，謝偉俊。 早晨，早晨。 系啦，头先就同阿胡志伟倾紧啦，解释咗佢哋个谂法啦。你又点睇而家立法会上面嘅局面咧？ 正如刚才胡志伟议员所讲咧，即系个大格局咧，我喺度听到佢讲。咁即系其实摆到明，虽然佢就始终都多次你盘问佢，佢都唔肯认啦。其实根本理论上咧，而家佢哋或者原则上咧，佢哋就会系就立法会而家每一项议题、每一件事都会系尽量拖噶啦。佢讲法就系话希望可以尽快完成呢一届，就留翻俾下一届先决定。意思就是说这一届呢他们会吃住做积极地吃住做，即尽可能不要给政府任何作为。当然我明白到呢有些政策不论社会上也好议会上都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不是每一项政策每一项议案都有争议，更加相当多是希望可以惠及香港的经济振兴民生，另外就是抗疫的。如果是即反对派的同事们他们的所谓的要做嘅嘢咧，係盡量破壞嘅話咧，咁就可能將所有香港嘅事務都破壞咧。咁嘅情況之下，作為立法會主席咧，佢就唔係好似胡志偉議員所講咧，只係做求證嘅啫。因為佢個求證都同樣咧，按基本法72条咧，有個權責咧，係要確保立法會嘅會議係主持得係恰當有效嘅。咁嘅情況之下咧，變咗佢唔能夠咧，就錯事咧，所有一方面專搞破壞，大大小小都破壞。總之就係要拖，咁嘅情況之下，佢點解唔夠唔出手做啲嘢咧？咁如果胡志偉議員認為咧，以往已經做開嘅啦，而且佢似乎都承認咗咧，立法會主席係有咁嘅權，亦都係適當嘅時候喺啲大都係大嘅議題情況下咧，係應該咁做或者可以咁做。咁如果唔係而家淨係大嘅議題出問題，而係大大小小嘅議題都出問題嘅話咧，咁邏輯上咧就主席應該係大大小小嘅情況下咧，都應該盡量用佢嘅權責咧。是去控制翻嘅場面，同埋唔好俾個 CU 嘅時間浪費嘅。 不過從佢嘅角度睇啊，就過往可能議事規則未改啊，或者未係咁嘅氣氛之下，咁仲有譬如社會上有其他方法去到解決紛爭啊，或者希望喺個別議題上面，佢哋針對議題上面先至出手，咁可能過往係咁，但係而家啲規矩改到咁樣，佢就話咁冇辦法，咁我盡全力做，咁就唯有全面去做啦。咁手上工具有限啊，頭先胡志偉不斷都講呢樣嘢，你點解成個格局咧？解決唔到紛爭喎，因為咁，所以焗住佢哋夾到咁樣喎，佢又覺得。 首先，我當然同意，我都希望咧社會個大格局咧、大氛圍會有改善空間，而令立法會都有改善空間，而令到兩大陣營都有個改善空間，呢個係大前提。不過喺未達到呢個目標、未達到理想之前咧，如果一邊咧係即係要可以話係不盡無所不盡其極咁去搞破壞、搞拖延嘅話咧，咁自不然令到另一邊，包括埋主席都係需要按翻基本法去做事，係要所謂要維持局面，維持繼續議會有效進行。咁被逼咧都可能需要係處理一個動力同反動力嘅做法咧，就係話如果你有一個將來計，我有過牆梯啦，咁你既然要拖，咁我唯有就係按翻立法會主席有嘅權限，加埋事實上全世界議會都係相當多咧，係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就每一個議題咧係定咗一個大約嘅辯論時間，呢個係相當合理嘅做法。而唔好忘記咧，基本法賦予議員嘅發言權咧，其實就唔係針對每一位議員嘅， 是針對整體性嘅。事實上，如果每一位議員都堅持話每一個議題都要發言15分鐘嘅話咧，根本議會係唔能夠運作嘅。咁、特別加埋有煙擺到明，又會打不斷打鐘啊！呢啲搞破壞式嘅拉布咧，咁更加唔能夠令到議會咧係可以維持最起碼嘅運作，維持翻我哋香港社會所應該有嘅民生上、經濟上嘅任何嘅決議案。咁所以咧，我覺得係被逼要咁維持咁做落去。 嗯，頭先聽胡志偉講啦，其中一個你或者可能最核心關注咧，就話喺大灣區可以投票嘅呢個議案啦，嚟緊而家似乎會有咁嘅出現啦。即係呢個喺佢哋眼中都會係一個改變緊原有一個遊戲規則嘅做法嚟嘅，所以佢哋先會盡全力去做。如果唔係嘅話咧，過咗之後又係另一個世界啦，有可能。你點？所以佢整體係咁樣做咧？你點睇即係嗰個大灣區投票嗰樣嘢咧？影響好深遠喎，可以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欲拉布嘅欲咧，有咩唔可以攞嚟拉布嘅？即係每一年有邊個社會係每一年咧係冇一啲議題，可能識得多嘅市民反對嘅？如果唔係高鐵就話政改，唔係政改就可能23票，唔係23票就其他嘢。而家嗰種大灣區投票，其實如果要揾個藉口、揾個理由去做拉票、去破壞社會、去攬炒嘅話咧，總有理由，總有一個機會嘅。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反對派同事們咧，就不如面對現實啲，講清楚啦。我哋而家玩到明啫，議會都係攬炒嘅啫。我哋總有機會，總有藉口做呢樣嘢嘅。如果你有辦法對付我哋，就嚟啦。如果冇辦法，我哋咪司法覆核你咯。我哋咪去做其他嘢咯。其實就咁簡單。當然我再強調，我唔希望見到社會有啲局面，我唔希望立法會咧繼續係咁樣劍拔弩張。但係目前嚟講咧，冇辦法，因為我哋係為咗我哋要維持住呢個議會嘅。甚至乎當家作主嘅一部分人咧，係需要係額外付出一啲努力嘅。咁而家係大家都盡緊努力，而一方面盡情破壞嗰陣時咧，我哋只可以唯有係繼續去盡情去建設啦。 咁你又點睇咧？其實喺內地，譬如港人喺內地可以投票嘅呢個概念，你點睇咧？ 我哋出發點首先要睇究竟個原因係乜嘢先。我哋唔能夠假設咧，就內地人投票咧，就一定會係對建制派或者對某啲陣營一定絕對有利先，因為事實上咧。唔少嘅非常之激進嘅人士咧，本身都係嚟自大灣區嘅一啲嘅居民或者係移民嚟，所以呢個政策本身就為咗令到香港市民特別為喺嗰、那個維持翻佢哋個投票權，而全世界好多西方國家咧，佢哋都係完全充分理解呢個問題咧，係容許佢哋全世界每一個落嘅市民或者係居民咧，可以係投票，雖然有條件或者有啲嘅設定，但係原則上都希望維持翻保留翻佢哋嘅投票權。咁我覺得香港呢一方面咧，既然我哋有咁成幾十萬嘅甚至上百萬嘅香港居民咧，可能經常唔喺香港住，但係同樣地保持香港嘅關心嘅話咧，如果我哋要維持翻佢哋喺憲制上嘅權利嘅話咧，我哋咁講重視人權嘅話咧，係咪應該都考慮一下，唔好咁落後咧，下都人要即係成千上萬幾十萬嘅市民喺投票日咧要。趕返嚟香港投票呢啲咁老土咁後落嘅方法呢？ 剛才你舉個例子，就外國好多都會即係維持返全球嘅國民都可以投票投返票啦。但香港呢邊有個關注就今次淨係大灣區就聽講就唔係全球喎，咁樣會唔會有唔公道呢？ 每個國家佢呢個做法都有唔同嘅要求、唔同嘅條件、唔同嘅限制嘅。咁當然具體細節我哋可以做一個盡量做到係照顧絕大多數香港居民嘅投票權，但係總唔能夠呢，就算如果你移民咗去北極嘅話咧，我哋唔能夠喺北極設個投票站俾你嘅，總之有方法咧處理翻絕大部分人嘅需要，一個合理一個或者一個common sense 普通常識去處理咧。咁如果你話既然絕大部分嘅香港嘅不在港居住嘅市民都可能喺廣東省同埋福建省，雖然政府都不斷鼓勵啲市民咧係喺個地方可以繼續享受香港福利咧。咁嘅話係咪應該先考慮照顧咗呢一部分嘅香港居民先呢？如果係情況許可下，如果條件許可下，都可以入其他國家冇問題嘅。譬如我哋用書信投票啊、電子投票啊、提早投票呢啲咁多考慮嘅方式，但係總唔能夠一成不變咧就死咕咕咁咧。特別係如果係疫情之下，出年後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嘅時候，係咪又用翻話？因為我哋冇其他投票方式，於是又要押後選舉呢？咁希望大家諗每樣嘢都有利有弊嘅，但係總體嚟講咧，原則上嗰個方向係啱嘅話咧，我哋要嘗試行一步，起碼令大家可以保留翻多啲大家嘅個公民權利啦。 初步諗係咪聽落頭先講得比較多係票站一個實體票站嗰種營運易啲喺大灣區內設？ 而家言之尚早，因為大家都未知道究竟政府啲咩方案出嚟，但我相信應該都會係或者希望可以試下百花齊放啦，盡可能用唔同嘅方式